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16集，送别。林淼微微一愣，皱眉看着龙桥广，似乎在想什么。这时却听他身后有人说话。 那朵莲花。 众人循声看去，就见说话的是凌霄。凌霄上前两步看着林淼。 你刚才放上天的那枚响箭，那个莲花标志我见过。 林淼皱眉打量着凌霄。 我爹手里有一些祖上传下来的东西。 凌霄说着，从身背后抽出那根他一直随身带的竹箫给林淼看。林淼双眼盯着那根竹箫，随后伸手过去接过了那根箫，拿到眼前看。竹箫上有一个刀刻的莲花图案，和刚才他放到天上的那枚响箭的形状相似。林淼微微皱眉，抬头打量林霄，最后开口。 林氏兄弟都没有子嗣，你是林家旁亲的后代， 你口中的林大是不是叫林静？ 林淼有些疑惑，不过还是轻轻点了点头。 没错， 他有遗言留下来。 什么？ 我家祖传有家训的，我太爷爷是林静的表亲。 林淼不确定地看着林霄，此时周遭众人也都看着里边的情况，而殷侯和天尊此时却是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林子，吴一火应该在那里。两人微微地愣了愣，突然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神情也有些复杂。李淼虽然不确定是真是假，但还是想知道，就问林霄：“ 什么遗言？他留了什么话下来？” 他说他在最后一次出征前，妖王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。 妖王问他什么？ 妖王跟他说，100年后的今天，小三水想跟幽莲同归于尽，你要跟他说些什么吗？ 林淼张了张嘴，此时他专注地看着凌霄。 那他说了什么？ 他说，小三水你来就可以了，我不想见他，咱俩一起走，让他去见灵儿那混账东西吧。 凌霄一字一句地说着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林夜火也皱眉。 真的假的？ 林淼站在原地傻傻地看着凌霄，此时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正这时外围一阵骚动，就见几千皇城军包围了围场外围，手里都扛着沙袋，沙袋口子一扯，大片的沙子被撒在了包围山坡上学生的那些火墙上。火焰熄灭，士兵们快速转移学生，见外围的学生被救走了，众人才松了口气。再看场内只有一个林淼所在的大火圈还在燃烧，而林淼此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盯着地面呆呆走神。在场众人沉默。展昭等人目测了一下火圈的距离，应该可以用内力将火弄灭，而不伤到无辜，或者用泥沙。正想着，就见林淼突然一转身，缓缓地往后方走。展昭等人就见他越走越远，被困在场内的众学生也眼看他从身边经过，一直走到了另一侧的火圈前边。一拂袖，火焰灭了一处，林淼从那里走了出去，走向远处的树林，越走越远，头也不回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南宫想让人追，但赵真却摆了摆手。展昭等人将火弄灭，那帮被困的学生都傻在原地，林淼就这么放弃了，只因为林大传下来的一句遗言。赵真突然笑了笑，摇头示意群臣散去，摆驾回宫了。山坡上的学生和群臣还有围观百姓揣着一肚子的糊涂，最后无奈也都纷纷散去，而场中众人都围着凌霄。 你真是那个谁的亲戚啊？真有遗言传下来？ 嗯。 林萧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林子，也没回答，回头看展昭和白玉堂。展昭微微皱眉，顺着林萧望的方向看过去。就见半山坡的林子里，吴一霍靠着一棵树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，此时他正转过身离开，看不到表情。吴一霍和林淼离开的方向并不一样，林淼的方向应该是回那座小庙，而吴一霍是回开封府的方向。武士的结束带着一点混乱，这个案子也有惊无险的完结了，众人大多觉得林淼可能是个疯子吧。回开封的路上，展昭问林萧， 这真的是你家传下来的祖上遗言吗？ 不是。 该不会…… 我参加武士之前，小霍叔跟我说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无论林淼想干什么，只要跟他说这段话就可以了。 众人惊讶地张大了嘴，林萧说的也很无奈。 小霍叔说，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阻止林淼，除了林大。 当夜，展昭和白玉堂赶到了林淼一直落脚的那座小庙。进门就听到和尚念经超度的声音，那两个小和尚边哭鼻子边收拾空屋子。展昭过去一问，小和尚跟他俩说，林淼回去之后就一直坐在后山望着远处，没多久就去世了，不过他死的时候带着笑意，很安详。小和尚们准备在后山那块石头旁边给他造一座坟，那块石头下边本来就埋着一个骨灰盒子，是林淼带来的，说是要葬在一起的。展昭和白玉堂突然无言以对，这是最荒唐的结局，却是林淼所要的结局。病书生这个林淼最恨的人，却给了他最想要的结局。原来长达百年的恨意一句话就可以化解，对林淼来说，重要的是让吴一霍死呢，还是林大的一声召唤呢？显然是后者。白玉堂站在后山望着远处的良田。 其实小霍叔一直都知道的吧，对付林淼的办法。 展昭叹了口气，走到了那块石头边坐下，望着远方长叹了一口气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摸了摸他头，展昭伸了伸手。 你师父好了，小霍叔也好了，其实林淼也算病好了吧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在展昭身边坐下。 他们那一辈的恩怨算是终结了吧，到今天为止。 好累啊。你说咱们俩这是操的哪门子心呢？ 展昭打了个哈欠，往白玉堂肩膀上一靠，白玉堂也觉得有些累，靠着展昭。 林淼是就此终结，我师父是继续走下去，小霍叔是重新开始。 说话间，天空又飘起了白色的雪花。展昭扬起脸看大片大片往下落的白雪，问白玉堂， 你弄的？ 白玉堂索性靠着展昭闭上眼睛，慢悠悠地开口， 下雪了。 下雪了。 你猜如果当年妖王真的这么问林大，他会怎么说？ 白玉堂问完，展昭却是没有回答。他睁开眼看了看，就见展昭此时呼吸均匀平顺，闭着眼睛睡着了。五爷看着他的睡脸，微微地笑了笑，转过脸望向前方，漫天大雪下，远山朦胧，良田农舍也许会变，但百年前这雪景山景应该是和现在一样的。白玉堂再转眼看，就见熟睡中的展昭嘴角微微地动了动，似乎是在微笑。五爷挑了挑眉， 这梦到什么好的事情了？ 而睡梦中的展昭此时看到的景象是大雪漫天的夜晚，飞鸿桥上弹花台，花台里披着白色球袍的吴一霍抱着个暖炉，正靠着软榻看着夜雪，样貌是前所未有的年轻，不可一世的贵公子打扮。这时传来啪嗒啪嗒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小孩冲上了花台，跑到吴一霍眼前指着他： 你个睁眼瞎，李娜儿那么好，李儿是个王八蛋。 吴一霍含笑瞧那小孩，慢悠悠开口： 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你以后会后悔的。 吴一霍用一只竹箫啪啪两声敲了敲那小孩的脑门，口气略冷淡： 他俩是好是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若是不喜欢，好坏我无所谓；我若是喜欢，好坏我不在乎。 你， 小孩气得一张脸通红。吴一霍缓缓闭上眼睛： 小三水，妖王说咱俩命都长。 那是妖王瞎说的。 咱俩其实半斤八两 啊。 小孩不解，吴一霍淡淡的笑了笑：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要是哪天死在我前头，我替你实现愿望好了。 小孩跳着脚骂了吴一霍两句，撒腿跑了。吴一霍突然回过头问另一边： 妖王说寨娃百年后要找我拼命同归于尽呢，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 这时从另一边的红桥上，一个人缓缓走了上来，靠着门廊对吴一霍一笑： 让他自己来，千万别带你，我带着他一起走就行了，你去找那小王八蛋死磕吧。 吴一霍和那人对视了一会儿，随后二人笑得开怀。展昭也笑了，睁开眼睛就看到白玉堂望着远山的侧脸。展昭闭上眼睛含笑决定再睡一会儿。 我家耗子侧眼美呀，够下三碗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